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我不能，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 烧到尽头， 没记忆，仅有感。

块安稳的水晶。你窗边的陌生眼底残酷地说明，内心的爱比不上胸膛的温馨。你的多情出